Jason 陈奕迅，阴天快乐。我们也可以对着今天的北京天空说上一声阴天，或是也可以叫做多云快乐。这几天的天气呢，今天这么一比较来说算是友好很多，比前几天友好很多，而且呢也可以让空调稍作休息一下，身体可能也会觉得舒服很多，因为每一天如果都这样待在空调房间里面也是不那么好受。下午的3:05，收音机里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你好，我是戴毅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二的直播。 白天一日不见，万分想念。如果你愿意陪在我的身边，我会每天疼你1000遍。傲慢与偏见让我们浪费许多时间，太多的诺言我已疲倦，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你我之间，更多的危险你是否看？白天一日不见，万分想念。如果你愿意陪在我的身边，我会每天疼你1000遍。 首歌，他是赤着脚在树上唱歌的郭靖，不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那个郭靖啊。他翻唱的是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傲慢与偏见》。下午的3:09，这里是 FM974 北京乐广播，和你一起唱。你好，我是戴毅。在娱乐圈里，我们可能会因为歌手啊、演员的一些言行啊、性格啊、他的个人经历，甚至是处事态度、人设。对他们有的是喜欢，成为了忠实的粉丝拥趸，有的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偶像对我来说没什么感觉，无感，有的呢就特别的喜欢，对吧、啊、说过了，特别的不喜欢，不欣赏，甚至有可能达到反感厌恶的程度。但是好像对于接下来这一位，好像我周围的人啊无一例外都是喜欢， 甚至是钟爱，甚至是崇拜。所以我想前奏一响起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他是谁了，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位。今天7月10号也是他的生日，在电波当中就用一首他的老歌来祝福歌神 Happy Birthday， 生日快乐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可能昨天晚上还有包括今天，你的朋友圈里也看到了很多图文是祝他生日快乐的。他是我们的歌神，罪犯的猎手，歌手当中最棒的演员，演员里殿堂级的歌手。 有一首歌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。 我躲在这里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。 有一首歌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。 我在这岸看着你，有为你的坚持感动，你会的，有一天会幸福的。 还有一首歌，你边哭边唱，只给自己听。 找个人很恋爱吧，才能把你忘了。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。 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陷阱。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，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。 周二下午好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。那熟悉的经典的歌呢，我们自然而然的跟着就唱下来了。而下面这首歌，我们安安静静的聆听就好了。因为在本周五，也就是13号，我们就要跟姜文导演的民国三部曲第三部《邪不压正》在院线见面了。而这首歌正是这部影片的宣传曲。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别，爱情是长 正的宣传曲，总感觉旋律有一些似曾相识啊，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是哪首经典的古典曲目。宣传曲当然是先于影片之前要推出的，目的呢当然是为了要提高影片的知名度，跟影片的先导宣传片一样，为接下来的电影票房贡献一些力量，为电影来造势。只不过现在每一次王菲发的电影宣传曲呢，大家可能最期待就是看到网上单曲的封面，看看是不是还是自拍的风。所以难怪会有网友评价说，看起来菲姐又为自拍照出了一首新单曲。3:20和你一起唱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。有请古巨基。 能见你哭的多数是我， 让我拥抱，伸手救助，随地去通宵唱歌，无数的铭心刻骨经过，十次佳音一起庆贺，随手机分担过痛楚。而当初值得想起太多，时代正像你亲手分给我，别伴去走过，荣幸共你做老人，从小深交的真少有， 一生也想拥有， 从头被你认识透，我一皱眉头，你便说缘由，这样的把我弱点得你一个，是为我好的不必怯懦，纯此生已不怕过火。而当初换拖友比较多，沿路看着你身边的一半，正是我一个，荣幸共你走。有一天，你已分事业永远，转眼来年，你共我亦已改变，荣幸共你做老友， 这一个好友， 从小深交的真少有。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， 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，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，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也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，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，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，冷热调剂，欢喜犹豫乐此不疲， 调整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，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， 研究过许多实验，越想要解释越乱， 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的遗憾，

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继续来关注文化资讯。2018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北京举办。大会以网络正能量、文学新高峰为主题，全方位展示中国网络文学新作为，加大精品创作生产力度，延伸产业链条，推动网络文学可跨领域融合发展，重点打造六大平台、六大活动。从1998年以来，中国网络文学已经走过了20年，逐步进入到以围绕 IP 为核心的内容推广和开发阶段，进而促进整个泛娱乐产业蓬勃发展。截至去年12月底，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 3.78 亿，占网民总体的 48.9%。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 3.44 亿，占手机网民的 45.6%。 本届大会将反映网络文学发展20年的成就，评选出20部 IP 改编作品、20个重大事件和20个关键词。再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，作家永成新长篇《国贸38层》日前举行了首发式，作品讲述同在北京国贸38层办公的三家公司的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了金融案中案的故事。作者在演绎精彩的商业谍战大戏同时，还将爱情的忠贞和背叛、人性的善恶美丑描写得淋漓尽致。游戏在当今让很多家长闻之色变，而作家小航却在长篇小说新作《游戏是不能忘记的》中讲述了对游戏精神的另一种理解。这本书目前已经正式上市。小航曾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过超导研究，还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。他标志性的超现实主义轻科幻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意志性叙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嗨，我是戴毅，是一名音乐 DJ。唱起歌的我，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。自己却是这样的。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。 So what？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、好听的、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 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， 和你一起唱。 是我是戴毅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和你一起唱周二的直播。下午好。对于那些在微信平台上面在上半时段就已经留言的听友们来说，我要说声对不起，年纪大了哈，忘了打开微信平台。看到了我们的搞笑担当费小劲说，二姐歌神今天过生日，告诉我微信号，我给他发个红包，过生日怎么也得意思一下嘛。 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，我想我想和他长相守，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，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，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，只要你不嫌弃我太多。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，山和地多么的悠远，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，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。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？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你会不会好好的等着我？水呀你就慢慢流，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，我 想我想和他长相守，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。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，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。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，只要你不嫌弃我太多。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，山和地多么的悠远，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，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。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？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？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？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？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？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，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？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。 不知道是因为夏天的缘故呢，还是说什么其他的，我最近每天上直播的时候都很想在直播里面带来一首民谣，或者是以民谣的方式翻唱的老歌。这首就是原曲是1993年曾庆瑜的一首老歌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。费尔月同学，我已经把微信私信给你了哈，歌神的微信号已经私信给你了，希望待会儿他通过你之后呢，你发的红包不要太大，不要把他吓到。3:38和你一起唱，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是我的直播时间。你好，我是戴毅，欢迎你的收听，也欢迎你的互动留言，可以留言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。接下来是首老歌，这个男团当年很多人喜欢吗？ 911 All I Want Is You。 Baby I've tried but I can't help myself, can't disguise the way I feel inside and falling so helplessly, it's true, yeah. I close my eyes and believe completely that I touching my skin so tenderly, come on alive, just a little fantasy. Every time I open my 首歌哈、谢谢为这首老歌来打 call 的 memory， 也谢谢你送上了一杯网红咖啡。我没有打开大图，但是看图片就应该是那个 L 打头的那个网红咖啡。 和你一起唱， 和你一起唱，在周二下午正在直播当中，问候每一位通过九七四收听节目的朋友。还有费事说，看来我要先去听友群发一个大红包，先平复一下大伙儿的妒忌的心情。对，他们会要去你分享一下歌神的微信号。好了，好几天没有提到球赛的事了哈，今天晚上可以继续了。经过两个晚上的休息之后，各位球迷们准备好了吗？今晚是半决赛，法国对阵比利时。 无法给你弄，音乐都做不完，我怎么跟你约会呢？不要再打了，我决定今天都不出门。Baby， 今天不是什么情人节，今天也不是什么圣诞节，一个人过一天不会很难。No， 怎么不见呢？为什么你又高声总点？怎么就讲的话里怎么还让我等？你说你不来，可是我今天就想出门。 I just don't know 你让我变成坏天气， And don't know 为什么会爱上你，想见你一面就是现在。 Yeah yeah， 我的心想着 Darling 不要再打了，我的心想着 Darling 怎么不见了，高兴哭想你，And don't know 为什么会爱上你，想见你一面就是现在。不要再骗了，我的头发还没弄，天气那么热，我知道你就想让我等。你不要再打了，我转个弯去当你家门。 Baby， 今天不是什么情人节，今天也不是什么圣诞节，一个人过一天不会很难。 Yeah yeah， 我的心想着Darling， 不要再打了，我的心想着 Darling 怎么不见了，高兴哭想你的我，等你的我，别再让我等待，我的心想着 Darling 不要再打了。 季家宗曾沛慈带来这首不要再打了。费姐同学说，对啊，又不是什么节日，发的红包能有多大？再说了，现在红包有限额，最大也就200。哦，对啊，你看平时我就很少发红包，都是收红包。他说最大红包只有200了，然后会根据关系取舍。西汉呢，一般发个52块，52.00，长辈发一个188.88，一般朋友呢发一个66.66，这都是套路是吗？你说的红包一般都是22.22啊，2.22啊，以及不叫2.2了，对，2.2，没错，2.2。数字和这个说法的换算让我好晕。好了，感谢费劲同学，还有 Memory 同学以及留言的各位听友。马上结束今天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，戴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希望你可以持续停留在北京乐广播。接下来4点是能量音乐，祝愿你充满能量，明天见。 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。当你感到寂寞，